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福啊！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他表演于大俗中见大雅，于大雅中见大俗，抖包袱火爆干脆，技艺全面，功底扎实。这一切都得益于恩师对他的严格要求。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节目，红酒将继续为您讲述天津相声名家魏文亮先生与恩师武魁海之间的故事。当年魏文亮说相声的时候，武魁海总是亲自给徒弟捧哏，另外武魁海还请其他前辈给徒弟捧哏，因为这样搭档啊，事先都不对词儿，所以更能锻炼演员临场发挥的能力。一天在鸟市演出时，师傅又请了一位老人给魏文亮捧哏，魏文亮管这位老人叫爷爷，武魁海厉声说，叫什么呢，没规矩，这是我爷爷，你也叫爷爷？魏文亮当时就傻了。那位老人对魏文亮说呀，文亮啊，你该管我叫老祖。魏文亮明白了，感情还有老祖这一辈呢。后来魏文亮才知道，这位老祖就是相声八德之一的周德山先生。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段魏文亮孟祥光合说的谁的耳音好 啊。这个相声演员呢，什么都要研究， 对， 可以说是无不知不含通 啊，不敢这么说呀 啊， 但是对什么事儿啊都喜欢问一下 啊。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有研究没有啊？ 那您说吧。 您说这个论耳音好，是男同志的耳音好，是女同志的耳音好？ 男同志的耳音好，女同志耳音好， 有研究吗？ 对不起，这个问题没有研究， 向我请教吧啊。 哦，您知道？ 当然了。 那您说这个男同志耳音好，是女同志耳音好？ 哼，要论耳音还是女同志的耳音好。 女同志耳音好， 哎，尤其结了婚之后，那耳音一天比天的好起来。 是啊，那为什么呢？ 女同志有个最大的特点，男同志学不了。 那什么特点呢？ 心细。 嗯，这话倒对。 夫妻俩结婚好几年，没吵过架，没拌过嘴， 很和睦， 干什么都互相的谦让。 应该这样吗？ 哪不买一块糖也掰开俩人一人一半。 嘿。这至于吗？ 这就是感情好啊。啊，女同志在屋里边干着活呢，低头和着面呢，旁边有人咳嗽一声，就能辨别的出来是不是自己的爱人。 他对自己爱人就了解这么细吗？ 还甭说这个 啊， 大杂院好几家人家，姐儿几个这院里聊着闲天，别管多热闹 啊， 门外有人说开门，谁的爱人谁出去开门。 我 那你这话太悬了 啊！一点不悬，准极了。 给大家表演表演怎么样啊？ 不用学一学 啊，学一学。 大杂院啊，下顶天男同志上班，女同志在家里干活 啊。对， 聊闲天儿。那总门可关着啊。 总门， 这院里那总门， 有这么说话？ 这正打着毛活了，这跟那个说闲话啊，正拿那打毛活了。 我您这是打毛活吗？ 我这炸油饼这，我得会打毛活，凑点吧您。幺二姐啊，最近我这毛活可见长。 怎么见长啊？ 学了个新花样。 什么新花样？ 阿尔巴尼亚的针。 哦， 比那个意大利针好看多了。 什么意大利针呢？ 正说着话呢 啊， 门外有人喊开门， 来人了。 哟，二姐，进屋跟你说闲话了 啊。 我们那个回来了。 哦，他听出来了。 一开门没错啊。 是吗？ 干嘛去了你？加班不跟我们说一声？让我们等得好苦，全累得这德行。快进屋吧！ 啊， 到屋里一看，饭菜都摆齐了。 哦， 我就知你今儿个累。 那怎么样啊？ 又给你打了二两。 互相疼爱。 呵呵，一开门没错，准是他。 那一开门错了成吗？ 没法错，错了不好看。 您愣错一回， 愣错一回 啊！ 大门可关着啊！ 啊，对。 要二姐最近学了个新花样。 什么新花样？ 阿尔巴尼亚的针。 哦， 比那个意大利针好看多了。正说着话呢，门外有人喊 啊， 开门， 来人了。 要二姐进屋跟你说闲话了，我们那个回来了。 哦，他听出来了。 刚站起来 啊， 那二姐不乐意了。 二姐怎么不愿意啊？ 哎，小刘没有这么开玩笑的啊。 怎么了？ 这东西认自己的 啊？ 这老头子有认自己的吗？ 对， 怎么是你们那回来了？是我们爱人回来了。 哦，是他的那个。 那个不乐意了 啊？ 怎么是你们爱人？是不是老头子回来了？是我们的，是我们的，是我们的。我们出去瞧瞧去。 对， 开个门一看看，要他回去吧。 为什么呀？ 邮政局送信的。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魏文亮、孟祥光合说的谁的耳音好。武魁海授意毫不保守，除了自己倾心教学之外呢，还鼓励徒弟学众人之长。1954年，沈阳工余茶社举办相声大会，魏文亮应邀参加演出。那里东北的演员多，与诸多长辈在一起，当时只有14岁的魏文亮如饥似渴，抓紧在沈阳演出的机会，拼命似的向师长们学艺。魏文亮早就会说学评戏，并自以为说的不错。可是听了小立本使的这个段子呀，才知道天外有天，人家比自己好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怎么办？学。魏文亮用话哄着小立本，一口一个师哥，叫得格外亲。后来小立本知道他是想学评戏，就把这个段子说给了他。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魏文亮、张永久合说的山东二黄。在这个段子中的电话中，魏文亮先生就展示了自己的评戏功底，请欣赏。 啊，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的 啊， 不是这么简单。 怎么？ 他具备很多的条件。 都有什么条件呢？ 首先说他的口齿要伶俐。 哦， 口齿不伶俐，吐字不清楚，观众不能理解，你的段子内容就无法发酵。 哦，听不明白不行。 哎，所以说这个相声演员的要下一些功夫。 哦， 要练一些个绕着嘴皮子的艺术， 就是绕口令。 太对了。 哦，基本功。 打南边来一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棒，白白拐棒棍。 您听这嘴多利索。 手里拄着棒，白白拐棒棍， 多清楚， 一个字一个字送到您耳音里去， 字字入耳， 嘴里有障碍物说不了。 什么叫障碍物啊？ 咬舌、见舌、大舌头。 哦，大舌头还说不了相声， 甭说说相声。 哦， 唱大鼓都不灵。 怎么呢？ 大鼓演员嗓子好是一部分。 哦， 他的口齿也得要伶俐。 哦，也得清楚。 京韵大鼓 啊啊， 大西厢，从头到尾有很多都是儿化音。 什么叫儿化音呢？ 举个例子啊， 您说一说。 说这个人字 啊， 你要旁边挂个儿字， 嗯， 那得说人儿。 哦，人儿。 这个门字旁边挂个儿字， 嗯， 那得说门儿。 门儿。 人儿。门儿。神儿。盆儿。 嘿，小哲。 大舌头一说就可乐了。 大舌头怎么样？ 柔毛手捧 哈。这叫什么味儿？这叫。 所以说这大西厢就是这类的音声。 是啊， 一上来都这味儿的。 您给学两句。 二八的秋家人兰树中啊。

小醋拌豆腐是一清二白、 啊、 上鞋不用锥子真好、 嗯、 你们家房子晃悠 这怎么讲的 哎呀震了呀 震了新闻侠唱得好跟我们家房子有什么关系啊 新闻侠都是不但唱得好 啊啊 他感情真挚表演细腻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您家评价还真、嗯、真好 哎我记得刘全有这么一段唱来着 哪段 刘全跟赵柱儿两人在麦场上见了面了互相吐露钟情决心要冲破一切阻力结成革命伴侣 哇这个这场戏的刚开始 是赵柱儿错怪刘巧儿 对 后来明白事情的真相了、 嗯、 赵柱儿马上又向刘巧儿赔礼道歉 哎对赵柱儿这个唱什么来着 这我知道、 啊、你 一见大使扬长去、 啊、 柱儿心中暗着急 咱住 你这赶牲口来了 不这样你拦不住你 我知道这词儿 会唱吗 会当然会了这 会唱啊张永久唱得不错大家鼓掌欢迎张永久来来来来 我跟你说啊不是驳您的面子 怎么了 这出戏啊、嗯、是赵柱儿跟刘巧未婚夫妻的对唱 哦 我一个人没法唱啊你 那一 人怎么 那有何妨、 嗯、 我跟你合作 您跟我合作 怎么样 啊咱俩唱 咱俩这 啊那我演谁 给你来的便宜 啊、 嗯、你就来的赵柱儿 我来赵柱 啊 那你呢 我当然给你配那刘巧儿了 您看看有这不是刘巧吗啊 您瞧瞧这不是赵柱儿了瘸驴配破木您甭挑了啊凑合着吧啊 就这样了 哎 那好 来吧 咱开始了啊、 嗯、 平戏啊一见大婶扬长去柱儿心中暗着急悔不该说话太鲁莽悔不该对人瞎猜疑走上前对巧儿对不起你 这个有点觉得咱们俩谁跟谁呀、啊、何必太客气 我柱儿愿和你结成连理 我要是不愿意不对大婶提 一言为定坚持到底 自己是可要咱自己拿主意王寿昌明天就要把我娶 咱找乡长解决问题 如果乡长要是不同意 咱到县里头解决问题 如果到县里还是不同意 咱到省里解决问题 如果到省里还是不同意 不管咱走到哪儿都得解决问题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有这词儿吗 行啊 没事 脑筋还够聪明的 我这亏了聪明 啊 脑子慢了非打到联合国不可这是 行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哎、 我跟你说啊、 嗯、 评戏的特点就是好听好懂好学 哎各个剧种都有各个剧种本身的特点 可不是吗 你就拿京剧来说吧 京剧 也有京剧的特点 哎 它是汇总了各地方姊妹艺术的精华 嗯 融为一体 对 所以唱念做打都相当的吃功夫 哎 哎京剧早先叫国剧 啊对也叫二黄啊 嗯 啊也叫二黄啊 几天没见长能耐了 我就这能耐 对二黄、 啊、 你听过北京的二黄 听过 你听过没听过山东二黄 山东二黄 就山东人用山东的方言唱二黄 哦，用山东话唱二黄 对了 没听过 没听过 没听过 我就听过 您听过 我们街边有个肉铺的掌柜的 啊啊 他是山东人 哦， 我论着管他叫张大爷 我、哦、还是个长辈 所以我对山东话比较了解 哦哦哦 山东人说话有几个字分不清 哪几个字分不清啊 张江不分油肉不分 张江不分、 嗯、 油肉不分 对了 那我问问您、 嗯、 比如说这人姓张山东话怎么说呢 姓张 啊， 那山东人说话哎，那是姓江、 哎、姓江 嗯 他真姓姜呢 真姓姜、 啊、 哎那也是姓姜 好嘛俩姜 嗯分不清、 哎、比如说买肉 买肉那是买肉 要买油呢 哎那是买肉 好嘛一样 我好跟张代开玩笑、 哦、 那天我拿着钱上他去买肉去 了、啊啊、 张代哎来了我学校里边 哦你是小日本 哎你才小日本 哎不张大说吗哎来来小日本 小立本 小立本什么小立本 小伙计 哦小伙计 学徒的、 啊、 哎我学小立本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呢 我说大爷您给我来一块钱的肉 哦买一块钱的肉 他给我拿不叫拿 叫什么呢 叫嘎 嘎 给不叫给 叫什么呢 挤 挤 哎进一个一块钱的肉 嗯 一块钱肉搁那儿 啊。 我说大爷，您再给我来一块钱的油， 再买一块钱的油， 再进一个一块钱的油， 嗯， 两样东西 啊， 应该给多少钱呢？ 两块啊。 我没有，给了一块钱，两样东西拿起来就走。 哎，来来来，张大爷他干吗？ 他当然不干了。 就是， 哎，我学校里边你不走， 嗯嗯， 干嘛？张大爷还找钱呢，您 啊，用给一块还找钱呢？ 哎，我说你给了钱了吗？ 啊， 我说那不是给您搁那儿了吗？ 嗯， 那是我知道，你给那是油钱呢。他那个油钱你给了吗？ 对呀， 我说那不给您搁那儿了吗？ 啊， 是我知道，你给那是油钱，不是油钱。他那个油钱给了，他那个油钱你给了吗？ 对呀， 我说我给您搁那个桌子上了，是我知道，你是没听明白。我是说你给了的是那个油钱，你可是没给那个油钱。你记得那个，你拿走我也不要了。 哎，怎么不要了呢？ 不行，他那舌头受不了了。 就是太累了。 不是大爷，跟您开个小玩笑。 嗯， 听说那山东二黄唱的不错 啊， 您能不能给我学唱两句？ 那他唱了吗？ 山东人热情好客。 哦， 我一要求就给我唱了。 真唱了？ 唱 唱哪段啊？ 桑园会。 哦，又叫秋胡戏妻。 这个京剧的唱法是这样的啊， 您给学一学。 手里拿着马鞭子。 啊， 秋胡大马奔家乡，行人路上啊马蹄忙，左跨刁鞍云母王，这位大嫂手盘桑，前影好像罗妇女，后影好像我的西方奔到西洋去将切换，且慢呐，错认了命呐，起醉飞肠，大嫂请来见礼。 京字京味儿， 山啊，山东二黄跟他就不同。 山东二黄怎么呢？ 京剧唱是秋胡打马奔家乡，是江洋者。 那么山东二黄呢？ 唱出来是秋胡打马奔家里。 哦，变了一气折了。 他管秋胡不叫秋胡， 那叫什么呢？ 哎，那是秋胡。 哦，秋胡。 管家不叫家， 叫什么呢？ 那叫家子。 我还打嘟噜呢。 管我叫杂， 啊， 管日叫义， 嗯， 管人叫印。 呵， 唱出来是别有风味。 您给学一学。 您拿着马鞭子 啊。 秋胡打马是奔家里，行进这个路像是马不停蹄，都是为了家贫呐，难度以我的银子养我的撇家撇业撇木又撇妻，我的爷到了秋国里，秋王爷见咱龙心喜，他风骚头戴了五霞新穿猛袍，腰横的玉带足蹬挑靴，我的靴我的带挑里，他名字回了家贪不去，他叫咱嫂去不了早回桥里，行一步来只在三院夜里哟，见一位那个美大嫂，身着着那个蓝布褂，那个腰系着那个青布裙，那个小巴桑小罗桑叶，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看罗子揪来的，看天影好像是罗氏女，看后影好像个扎的皮，奔当向前顶起银，哎，二头妈妈去慢了，耶，出银了兵的女是咋的？哎，结婚大嫂子，你给了那个有钱，那个有钱你给了吗？ 要想起来了。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魏文亮、张永久合说的山东二黄。魏文亮的成长啊，是与武魁海这位细心的老师分不开的，以至于每每提起自己的师父，魏文亮眼中啊就总含着泪水，他永远也忘不了恩师对他的句句教诲。 我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嘿，我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

有一位算卦的先生，本领强，神机妙算不寻常。他算的北京前清有皇上，他算的皇上的媳妇儿准叫娘娘，他算的五谷杂粮就属蚕豆个大，他算的地下的庄稼就属高粱长得长，他算的是爷仨走道就属他爹的岁数大，他算的媳妇儿的妈准是男人的丈母娘，末了这卦算得更准，脑袋长在脖子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红酒，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有朋友说了，红酒上来念这一大段定场诗，是不是要给我们说段单口相声呢？我可不敢班门弄斧。念这段定场诗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要听一段张寿臣和田立和师徒二人为我们联袂演绎的和算卦有关的单口相声《小神仙》。在旧社会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金批彩卦全凭说话，这四种都是生意，也就是生出主意来骗人。其中的金就是指相面算卦的，相面算卦这个行业是最坑人的，是纯粹的封建迷信活动。下面我们就先来请相声泰斗张寿臣先生给咱们揭露揭露这所谓的金买卖。 马瘦毛长蹄子胖，老两口子睡热炕，老头要在炕头睡，老婆是偏不让，老头拿起顶门棍，老婆拿起擀面杖，老两口子打了个大天亮，炕也亮了个冰凉，谁也没猫着睡热炕，这叫热炕师。咱们说这么一段什么呢？这个题目啊叫小神仙。这神仙这不是迷信吗？这里头啊没有迷信，就说这个呀，人呢在这个旧社会过去的这个时代，他信这迷信呢，这迷信呢是造成了的，是小神仙怎么一档子事儿呢？就是一个相声，相面的。那么相面的这个究竟呢？究竟是迷信。他这个生意道，生意人里头有这么句话呀，叫金凭彩卦，全凭说话。这个金呢，就是相面。说这一个金呢，包括70多种，都什么呢？我大概一说吧，你看，在这个旅馆里头啊，发传单相面，那个叫座子；串胡同啊，打那竹板儿，那叫包金；提了黄巧算卦，那叫嘴子金；在街上摆摊啊，相面要钱，这叫呛金。您瞧他往那儿这么一站呢，穿着个破大褂，手里头啊拿几张纸一管笔，衣裳挺破呀，说出话来四六成句。您这么一看他是念书的，哎，落了腿了。这路相面叫什么？叫水金。穿的挺破相面，带着好几个底人，那叫火金。摆奇门那叫拔叉子。六爻叫老周，拿着一孔棍儿啊，数那个数，那叫草金；刷石子儿的那叫籽儿金；三根签摇出来有卦，那叫带子金；拿一个熟金皮儿啊，两手指头，那叫条子金。坐在地上写“鱼非雅人，坐地不语”，那叫雅金；磕竹子，那叫杆子金；圆光的那叫光子金。还有一路叫花大子。你说这花大子是什么呢？这花大子就这个南市这儿有，地下啊铺这么一个包袱皮儿，这包袱皮儿上头啊是72个口字，一个口字里头啊有一张画，画着是12辰，他在那儿摆着那么一本册页，也画着12辰，一样啊是6。在原先是铜子儿，买一个子儿往那儿一扔，现在没有铜子儿，就得买了一个，100票，现在有500票了啊，买这么一个，往那儿一扔了，他拿着个竹签问：“这是你本人的？是替人粘的？这是我本人的。数到你岁数原意啊，是你数吧。数来数去，这位一说到了， 拿镊子夹出那张画来，打开了这么一瞧，就是他那属下。这个人呢就这么想，嚯，他怎么这么灵呢？怎么就是我那属下呢？哈，他那死哥们儿，头一个找不着，第二个就找着了，一岁十岁，这十岁就找着了啊。那个最生意了，怎么呢？他那分上中下三等，一等是俩，还有一个最好的，那一等里头啊，那次子有一个最次的。他瞧这人穿着，这人穿的阔呀，他这一数就是那个上一等的啊，就是阔的。这人呢穿的平常，这一数就是中一路的。这人是个穷人，他怎么数也数不阔，可这路生一口可厉害啊，这个不明白人上他们这个当不少。我那瞧见过呀，那天有一位穿的挺阔，花了500票买了一个铜子儿，往那儿一扔，他这回头一问，您本人的替别人摘，这是本人的，数到您自个儿原因，您数吧。一岁十一，二十一，二十二，数来数去数到四圈，这个说到了，夹出来说你42岁属鼠的啊，你这是壬子年生人，不错。打开这么一瞧啊，画了一耗子，呵，这耗子画的挺好，画了那么几吨粮食，挺高的这个吨，吨上头啊有一个大耗子，这大耗子蹬地后，些粮食啊有许多的小耗子在底下吃，他在上头吃。他这一指说，你这属鼠的太好了，你这叫什么呀？叫仓内之鼠，有余粮啊，一辈子不少吃不少喝，丰衣足食，子孙昌盛。你自己看看，这个粮食全你吃的，是你留心证糟心证就够你子孙吃的了，这下头这全你子孙。几月生日啊？这周9月。更好了，锦上添花呀，你这个新粮食又进来了，陈粮食你就吃不完，新粮食又进来了，一辈子也不少啊，吃住花了零钱呐，你就甭忧愁啊。这怎么一听多痛快啊，花500块钱，哎，这走了。旁边啊又有一个人，500买了一个铜子儿，往那儿一扔，他这么一瞧，这是劳动人，你本人的替别人摘，说本人的，数到你自个儿原因，数吧。这一数数到29，这个到了，夹出来了，说你29岁啊，属牛的，不错。乙丑年生人，是。打开这么一瞧啊，这个牛啊，画着庄稼地。这牛套着夹板，后头有一个人呐，吹着犁，拿着鞭子轰，说你这是自闯自立之相，耕种出袍受累，自己辛苦为他人忙，流的血汗不少，挣的代价不多。他这路生意啊，原本是假的，你拿他要当金科玉律，说这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是真的，我命里所造，这就错了。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张寿臣先生表演的小神仙片段，您听听这里边张先生说了够多少样算卦相面的。有朋友说了，听张先生说了这么多种算卦的，那小神仙应该算哪种呢？咱们就来听听张寿臣先生的弟子田立和接着说。 这个小神仙呢，他是票金，在哪儿摆摊呢？北京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夏天天只把凉伞，底下放张桌子，纸笔墨砚，啊，有一个大铜盘子，里头都这么大个的硬木棋子儿，旁边有个铅筒子，有60根竹签，还有一个小铜板儿，上边油着白油漆，他用竹纸蘸上墨，在铜板上画画。画什么呢？画个螃蟹呀，画个虾米，拿那个引人儿，一边画着嘴里是念念有词。我给你学学啊， 画山难，画山高。哎，我上。前面走两位，以为后头有人叫了，哎，一回头，来来来来来，往这儿瞧啊！画鸟难，画树梢。哎，我上。天上难画仰面的龙，过来过来过来，哎，这儿瞧这儿瞧啊！地下难画无浪的水，庙里的小鬼难画笑。哎，我说美貌的佳人难画哭。一会儿的功夫，围上四十多位了，不画了，他就要说了。哪位说你是干什么的？谁也没说，就他一人说了。哎，我是算命的。那位听说算命的，把嘴这么一撇，二哥，咱走吧，算命的骗人，你呀，嘿嘿，少见多怪呀。他们那个算命的骗人，其实煮锅里都一个味儿。今天呢，我的钱都赚够了，一个礼拜花不完，我这画着画，大家把我围上了，都是有缘的。今天呢，我分文不取，毫厘不要，奉送大家几项。说对了别喜欢，说的不对也别恼我，打着哈哈凑凑气儿说的话，用这招叫迷魂掌，魂轮着往这边一指，其中有一位要遭官司。这几位心里都一哆嗦，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说谁呀。回头我奉送你几句话，叫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哎呀花，这位老兄要求财呀。对，过了七天呢，平地一声雷呀，陡然而富。不过有人在暗算你呀，你犯着小人了。我送你几句话，应验之后啊，你来给我道谢，买包茶叶，我还请你吃饭了，交个朋友嘛。啊，哎呀，这位老弟满面红光，红蓝星照面，不出这个月小登科结婚，到那时候老哥哥讨杯喜酒喝。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小神仙片段。小神仙刚才这一套话是在揽人呢，用行话讲这叫做元年儿。不过刚招揽上几个人来，这看热闹的当中啊就打起架来了。那究竟是谁和谁打起来了，又因为什么呢？咱们就接着听张寿臣先生说吧。 人可都围上了，使劲用计，这就要挣钱了。这阵乔热闹跟乔热闹打起来了，谁跟谁打起来了？一个老头啊跟一年轻的，这老头七十来岁，耳朵聋了，这边这个左耳朵啊还听一点什么，这边右耳朵那什么听不见，放马林都听不见。他呀站在人群外头，瞧这先生说的有理有趣的，他打算挤在里头听听。往里挤呀、啊，歪这个头，他把他这个耳朵这么侧着，恨不能把他这个耳朵啊搁在那个相面的那个腮帮子那儿合适。他往里挤也没关系啊，他拿着一个玩意儿啊，讨人嫌。这玩意儿他个人爱，别人腻歪。什么玩意儿啊？迷信符。这种迷信符啊，它粘人啊，它里头挂着多厚的茶山，天天擦，天天擦，擦得锃光瓦亮，照满人。奉这个那个旧社会那老头都讲究拿那个，正字叫宜兴符，它出在宜兴，叫白叫迷信符，紫的黑的，呵。您想、啊、现如今没人拿那个了，因为什么呢？与卫生有碍。里头啊挂多厚茶山，茶山什么？茶山就是茶质的茶锈啊。那老头还说呢，我这个是胡是跑，好家伙，多年了，里的茶山多厚，甭搁茶叶呀，倒上开水回去再倒出就茶色，茶色它好喝嘛，那玩意儿它就有碍卫生了。他天天擦呀，奉擦泥胡子这老头啊，他擦的时节他里头倒壶开水，正在三伏天啊，你想他也挡不住啊，他也烫手啊，他底下垫着寸水来后那么一个粘子垫，底下垫着，这儿拿个干手去擦，一边擦呀一边听， 他那耳朵那么歪着，往里这么一挤，头里头啊站着一小伙子。这小伙子啊20多岁，光着脊面，这个胡子整贴那胳膊上。这小伙子烫的直了味儿，小伙子一夺这胳膊呀，这个老头是一夺这胡，沾一块皮来，就烧门盖那么大，烫这小伙子直冒汗。一瞧这儿，沾这块皮这直流油，哎，呵，我这老头你怎么长人呢？你怎么按胳膊？像这个老头呢，应当啊把胡割下，说两句谦恭话，道道歉就对了。他不道歉，怎么了？他一道歉，他那给人治上。这老头还要找个理由啊，说人家呢碰了他了，你要怎么打架呢？这老头抱着这壶，呵，这小伙子你怎么这么愣啊？你往壶上碰啊？这玩意儿要摔了哪儿找去？你赔得起吗？这小伙当时就窜了，脑筋也忘了，脸也紫了。哎，老帮呗，我这胳膊没你这壶值钱的是怎么着？老头，那一定，你这胳膊我给你烫破了，我还能给你治得好。我这壶摔在哪儿找去？有了东西没这年头，有了年头没这东西，这是我爷爷东西，我都七十二了，你看看。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张寿臣先生表演的小神仙片段，您听明白了吧？这就叫做都是茶壶惹的祸。不过还得说这小神仙有本事啊，他用算卦把俩人劝开了，而且还因为算的这一卦大大的扬名了。为什么扬名了？因为他这卦还真应验了。咱们下面就接着听田立和先生慢慢说吧。 和这个小神仙灵机真快，当时拿算卦被这事儿给劝开了，这还不算，打这儿他想明了。老弟，老弟，钱财钱财，我说要遭官司的就是你，你有牢狱之灾啊啊！我送你个字，忍。忍字怎么写？刀刃的刃字底个心字，心头搁着刀刃了，多危险呐、啊，可得忍呐、啊！你一抬手，他就躺下了。你们不是今生今世的冤仇啊，冤冤相报，何时得了啊？啊！去，给大家道歉去，赔礼，作揖啊！大爷大爷，怨我，我不对，您烫的对啊，算我倒霉，我不跟了不起。小伙子走了。小神仙该算卦了，算不了，老头开讲了。哎呦，他这壶啊，哎呦，值多钱呐、啊！什么他爷爷留下的，挂多厚的茶山子。小神仙说：“等等，别说了，你这壶脱骨了。”哎，对，我爷爷留下的，100多年了。是，过3000，这壶啊。价值连城，无价之宝，赛过聚宝盆呢。可是一样，你造物小，压迫不住，3天之内这壶得走，非摔不可。还在这说，回家看着这壶去吧。老头走了，没有小神仙这几句话，这壶摔不了。小神仙这几句话一说呀，老头回家把这壶给嘀咕碎了。老头住着平房大杂院，一间北房，一个人吃完饭呢，天还亮着呢，他就睡了。做梦，梦见壶长翅膀飞了，飞了，没飞，搁哪儿才不放心了？你说，搁桌上，猫拿耗子，得踹地去；搁炕上。撒衣裳怎么办呢？哎，他那个东墙啊，砖头活动了。他住那房头碎砖头堆的，掏出几块碎砖头来，把这壶卧在墙里头了，拿上报纸这么一蒙，按绳按钉，行了，放心了，这万无一失。他睡了，他媳妇这街坊要命，是干嘛的呢？是这 买房卖房啊，租房当房这么一个经纪人。这个行业呀、啊，他是这样，一年不开张，开张吃一年，明天早晨酒楼写字据交定金，他就这一身裤褂换不下来呀、啊，衣服太脏，怕人家交定金时候不放心呢、啊，白天还没法洗，这夜静了，院里的小男妇女的都睡了，哎，他拿大布盆去，咔啦被这裤褂洗干净了，头干净了，拧好了，他怕干不了啊，怎么办呢？哎，找了一根竹竿子，把这个裤褂穿起来，两边拿这小绳系好了，在院里耍大旗。哎，半杆了，解下来，趴的平整了。哎，行了，坐了坐，不成，还是干不了。这怎么办？还得晾啊！找了一根麻绳，两个钉子，一个砸煤的锤子，一个小钉子，他就钉了东墙上了。有个八寸的大钉子钉在西墙，他这西墙整是老头这东墙。把汤汤冲的啪嚓不碎了，当时都惹祸了，他关灯睡着了，哎呀，老头半宿没睡，天亮了，等小神仙出摊捧着这个碎胡茬就去了。先生，您算得太灵了，还说三天了，当天晚上就睡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小神仙片段。小神仙这一扬名啊，本来算一卦一个大子儿，看一相五个大子儿，打这儿起长行势了。他不是赚钱吗？有一个人瞧着他有气，那这人是谁呀、啊？他跟小神仙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在下期节目里跟您说了。最后为您带来一首周传雄的《我在身边》，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星星挂在天边，就像梦想来不及实现，把过去想了一遍，想起眷恋你的昨天，等待是久了一些，时间沉默地过了几年，相爱是一种语言，只是你不说我如何听见，我在身边，怎么你看不见，别让我痴心的守候看不到终点，我在身边，希望最后你能够发现，我能给你的温柔经得起考验。星星消失在天边，就像诺言来不及实现，把未来想了一遍，仍然是没有把握的明天，那是久了一些，伤痛化成了繁星点点，爱你是一种考验，就让我再赌一个明天，我在身边，怎么你看不见，别让我痴心的守候看不到终点，考验。